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3D 画新闻每天在中午的12点钟到下午的1点钟是首次直播，然后在下午的5点钟到6点钟是第一次的重播，在凌晨的1点到2点会有第二次的重播。那在每天的12点半之后，3D 画新闻有话直说开放，请你来互动发表你的意见。那么我们每天也会选择一个基本上都是时事热点相关的议题啊不吐不快的话题，请你来有话直说。那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在12点半之后开放互动热线，请你来讨论。又回到这个非常中日关系非常火热的这个议题上面来。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从今天，也就是1月15号开始，以个人身份访华。注意，这个鸠山由纪夫是民主党的这个日本前首相，那现在是安倍是自民党，又重新回到日本的政治旋转门当中来坐庄了。那么前首相啊，来自民主党的鸠山由纪夫今天开始呢就访华。那么这个访华的举动呢，特别是在2013年的一开始啊，好像并不是特别的平静。先是安倍那方面上台了之后，日本的右倾化有各种各样的动作，比如说这个扩军然后中日在钓鱼岛上空的这个飞机这种对峙的情况也开始出现。那么在中国方面呢，总参谋部发出的全军讲话说2013年要做好思想上开战的准备这个话也是在中日两边听着都非常让人紧张。在2013年对中日的前景你又怎么看呢？那在鸠山由纪夫今天以个人身份访华的这么一个前提之下大家觉得在今年中日的关系有可能变好吗？考虑到去年恐怕是中日关系的一个冰点那今年有没有可能稍稍回暖那么一点点呢？在12点半之后开放热线，请你来说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346。那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下载好这个 apps， 然后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12点半之后请你打进电话来，一起再来说一下中日关系会如何走向。 好，那在开放这个互动热线之前，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一则国内的话题在河南兰考发生的这个七名弃婴丧生火海的事件呢，也是持续的延烧。那当时其实我们的节目包括在全媒体也有一个讨论呢，当时是看到在画面上这位袁妈妈叫做袁厉害河南兰考的这位妇人，她靠自己做一点小生意20年间曾经收养了超过100个弃婴，很多的弃婴都已经长大成人。我看到这个里面最大的可能从小捡来养到大的现在都已经20多岁了，跟我年纪都差不多大了。那也可以想象这个民间的收养所已经是存在当地存在了很多年，但是一直都恐怕没有太多的人知道，也处于在法律上或者说行政上面的一个灰色地带，直到出了人命发生了这些火灾。那么火灾的原因呢，在目前看来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收养所里面的小朋友们在玩火的时候这个不慎就把这个房间给引燃了。 可能我们也不能确切的说袁厉害收养的孩子他们家叫做收养所，对于他收养的从80年代开始到现在100多个孩子，那里就是他们的家。因为最近呢我们其实没有一直做特别深入的讨论也是在等待就相关的媒体做更加深度的报道。我们看到有央视像南方系的一些报纸像内地新京报，就各种报纸去记者围追堵截之后呢，是带回了一些更多丰富的材料，就让我们更加了解到袁厉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首先我看完很多的报道之后会觉得他是个非常有立体的形象了，因为你一开始有很多的质疑就针对袁妈妈，她 最开始映入大家一个公众视线的，觉得这是一个爱心妈妈。 嗯， 哎，明琦，你知道她最初是怎么样被报道发现的吗？ 嗯， 就最初呢，她是收养了两个这个得白化病的孩子， 嗯， 去带孩子去上火车， 嗯， 然后在火车上呢，就乘客们会议论说，哎，这一对就完全不像母子啊， 是怀疑她拐卖人口， 怀疑她这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怀疑拐卖，就觉得很奇异的一个组合，就跟她聊起来，聊起来之后呢，其实袁立骇她本身我看得出来也是一个口齿非常伶俐的，甚至是有点厉害那么一个角色，有点泼辣的。 嗯， 他就讲述了他自己就20多年来一个经历，讲完之后就乘客就为之动容，然后呢就相继这个传送这个故事，就引来媒体去采访。 是， 反倒是因为采访呢，对他不见得是完全的好事，因为你采访之后可能会让很多人为他的故事打动，给你送来很多的这个财务捐款，好心人给你捐助。但是另外呢，也有一些人就是质疑说，哎，你会不会首先你是非法收养？当时很吊诡的是一个帮他做义工的志愿者是给他举报说你是非法收养，后来他觉得这个事儿难以理解。 嗯， 再一个呢，就是另外的一些声音，哦，他可能会不会那个养孩子是为了去卖钱 啊？骗保， 确实骗保，哎，这个有争议的，因为现在我看有些报道说是，他本人说没有，他说如果我换了钱，你就拿把枪指着我，我就枪毙了。 啊， 但是听他一些好朋友，像计生办的人就说，他可能把孩子，因为他实在收养不了，你想100多个、几十个孩子，一下子就那么，我们看到一些摄影的一些照片，就是生活条件非常差。 嗯， 他养不了他就会送人，就给好心人收养。 嗯， 但是现在媒体说他会先去大概实地看一下那是什么人家，也会盯好。 嗯， 他说我孩子给你，你不能再送给别人，那是违法的。 哎，嗯， 这个时候他就拿法律出来给大家那个震慑一下。 嗯， 但是实际上他说有的人是好心人会给他一点钱，就感谢的钱。 啊，这个钱你怎么样， 对，这是我看到另外一个，一个消息来源。 嗯， 但是更大的一个对他可能是你怎么说是困境也好，也是一个恩赐也好，就有的人就听说他是专门收弃婴的。 嗯， 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嗯， 因为他自己养不了。 嗯， 一听说这个孩子活不了，第一反应呢就想到送给爱心妈妈，送给袁立骇。 嗯， 他有的时候也说，我每次收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我最后一个孩子，我不再收了。 嗯， 但是呢就有老太太给他求情啊，说你有跪下来，他说我这个人心软，我一听我就受不了了，我不能看着孩子那个，看着孩子死。 嗯， 还讲了第一个孩子怎么收过来的。当时他说也是那个他在医院门口摆摊嘛，就是80年代。 嗯，对， 你想80年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啊，就每个人那个淘金意识特别强。 嗯， 但是他完全不是那样，他就在那个摆摊的时候就给他医院会接点杂活给他干。 嗯， 干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弃婴，本来也是说当死孩子处理的，然后因为你处理这个孩子我给你20块钱。 20块钱， 对，20块钱。他看那孩子是放在盒里的，但是还能听见声音，他说这小不对啊，这孩子没死啊。 嗯， 后来好像他就把他给救回来，发现是那个得了肺病还是干嘛，就给他点药水 啊打打针什么的，还真给养活了， 救活了。 这个一养他又在医院里工作，他每每碰到这样的孩子，他觉得不该死，我要是把他扔了一条命就没了。 嗯， 我不能是这样下去。 嗯， 还讲他一个儿子啊，他儿子小的时候不是特别不能理解吗，现在就大家很觉得很奇怪，这个人对自己孩子反而没有那些收来的孩子亲。 没错， 对，他的大儿子叫 袁松， 对，到袁松，哎，不，他大儿子叫杜明，袁松是他收养的那个大孩子。 啊， 他大儿子呢说小的时候特别不理解妈妈，但是有一次在一个大雪天里面， 嗯， 就看那雪地旁边又有一个孩子在那儿扔在旁边雪地里，他说那么冷啊，他说我妈妈一看他就过去就给他那个，后来就给他领回来。他当时那个他儿子说我一看我就傻了，你知道吗？ 嗯， 他当时傻的不是妈妈那个行动，他说那孩子在那儿天寒地冻真的就会被冻死。 嗯， 他从那一下开始他就开始慢慢的理解妈妈。 嗯， 但是因为他袁立骇收养孩子自己本身也是付出到很大的代价，首先他自己也家庭也是破碎的。 嗯， 你看 他身体也不好， 孩子呢最小那儿子因为同时收养另外一个小婴儿，但是他不能一下子照顾两个孩子。 嗯， 他就把自己亲生的送给了那个河北的奶奶家。然后呢他老公他丈夫也是 收养弃婴，把自己亲生孩子还得送出去， 亲生儿子给送走了。 嗯， 然后他丈夫终于有一天是忍无可忍了。 嗯， 就离家出走，就是回了河北老家。 嗯， 然后跟他分居10多年啊，你想他一个当好人是多难的一件事， 好人难当。嗯，哎，这个故事恐怕在今天的中国也是有特别的一个意义啊。 嗯， 我注意到其实南方周末这新的一期上面，哎，说 这么少的钱，这么多的爱啊，真的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中国的故事。你说这里面袁厉害恐怕也是一个非常立体的或者说多面的一个人物。今天我们在看到这么多的这个事实材料之后，你要把它定义为它是只是说善心啊、善举，或者说里面完全不涉及到任何的，你说不管是他自己付出的钱也好，或者说别人给他提供的资金也好，完全不关钱，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件事情又如果说仅仅是为了钱呢，他又是不对的。那所以怎么来评价袁厉害的这个爱心妈妈这个善举，更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对于中国之后的这个社会福利制度有什么样的启示意义呢？我们休息一下，三点话新闻继续。凤凰 U-Radio 三 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关注到的是河南兰考的这一位爱心妈妈袁厉害。那袁厉害的这个事情经过一个媒体的报道之后呢，大家有很多的关于他的一个讨论，说那到底他是一个好人呢，还是有的人就说他是一个恐怕有别的动机啊，这个动机不纯的这么一个收养的行为。但是我后来在想，不管袁妈妈我们今天认为她是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好人，她的首先她的这个行为在一个公共领域或者在一个公众政策的领域，她并不值得效仿。我一直觉得袁妈妈不是一个可以模仿的对象。我个人对于袁厉害来说，我觉得我充满了这个敬佩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能够付出这么多的心血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他并不是值得效仿的一个例子。因为如果你仔细去看他收养这些弃婴的这个条件的话，他自己办的这个收养所啊，尽管有人可能觉得这个对于这些弃婴来说是他们唯一的家，很多弃婴呢睡在这个草床上面，那可能从出生到现在为止连牙都没有刷过，那更不要说我相信以后如果要去上学的话，这里面会涉及到很多其他的投入。袁厉害他自己的生活条件并不好，在可能他自己养一两个两三个孩子都非常吃力的情况下，他一次性可以在家里如果说有二十几个孩子的话，这每个人分摊到的这一点爱啊就更薄了。我相信袁妈妈的这个爱一定是非常多，他也非常乐意奉献，但是毕竟啊作为一个个体，他在这个社会里面他的能力还是有限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表达对于这个行为的这个敬佩的，或者说这是一种令人产生敬意的行为的同时呢，并不是一个可以持续的一个对象。因此我很关注这个河南兰考当地政府啊，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后他做的一些表态。那这个大家可能比较注意到的就是说，河南当地的一个官员就是说啊，用这个七条人命啊，原话是说七条人命换回一个制度的改进，他认为这是值了。那当然这句话是说的非常的糟糕啊，这个遭到了大家的批评，因为你任何把这种人命啊和这种事务性一个行政程序对等起来，在大家看来都是一种对于生命的不尊重或者乃至是亵渎。但是呢我觉得他也是说出了一部分事实。怎么说这个事实呢？在袁厉害的这个收养行为，其实我注意到他在一年多将近两年之前就已经接受过媒体的访问。当时大家就知道在河南的兰考县有这么一位爱心妈妈，而且当时这个刚才樊素也提到了，就因为这个事情当时已经产生了一定的争议，但是后来并没有对他产生任何实际的影响。直到这次出了人命了，好，这个袁厉害袁妈妈家里的这个孩子政府有这个接收了，好，至少能够拿到一点公共的资源去帮助这些孩子。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对于今天这些活下来的这个孩子来说，这会是一点点的改善。但是更重要的是说，是不是非得出人命啊，或者说在中国其他地方的这些袁妈妈们，这些袁厉害们，他们才能够迎来自己这种爱心行为的一点得到帮助，或者说条件的一点改善呢？我觉得是值得让社会来拷问的一个问题。 明天讲的东西又是很大的信息量。其实刚才讲2011年的时候，他们的故事首先被媒体报道之后呢，并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的。其实那是在2011年，2011年有一个媒体是做过一个摄影报道，叫做《命若垃圾》，也是这次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影像资料，很多的图片构成，应该就是出自于那个摄影系列，叫做《命若垃圾》。你就看到一些孩子横七竖八的躺在一些 草床上，被子也是脏兮兮的，孩子就是穿的用那个袁立害儿子的话就是奇形怪状的孩子们。但是呢这个媒体一报道出来之后呢，2011年兰考县他们呢是已经向上级说申请做一个县级的福利院，那是在9月15号。在2012年的时候是有得到了批复，当时是国家拨款90万块钱，再加上地方的配套资金，再加上400万，也就是490万。但是呢当这个选址还没有完全定的时候呢，一场意外就发生了。于是你看到袁立害这么一个形象，我觉得是一个悲情的好人。如果你是放在香港，放在台湾，放在任何一个比较发达的社会，是不可能有这样悲情好人出现的。就因为你看到在制度上的缺失，你才能看到这些好人们，这些行善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那在这个故事发生之后，很多人就下意识一定会问，政府干嘛去了？为什么这些孩子呢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一个安置？为什么处理的甚至是有110，他们之后曝光说有110是接到报案收到弃婴第一想到的就是送给袁立害，而不是说找到相关的部门去政府给他们得到救助。离兰考最近的一个救助站应该是在开封市的福利院，但是福利院前几年条件是非常差的，就是袁立害自己去考察过，因为之前也是有人劝他说你这么养孩子不行，孩子太多了你自己养不好，他就真的去看，看完之后呢发现有孩子送到那儿之后呢，说也没人管，就有人把这个头也磕破了，也没有人去处理。而且在80年代就更加条件更加差。那现在呢这个福利院的王院长也是出来接受采访说我们现在的条件好了，然后也是劝说这个袁立害去把孩子送到那儿去。但是又碰到另外一个人道主义的一个尴尬，就是孩子跟袁立害感情深了，你又怎么样去下得了狠心把孩子从他的身边去夺走。就看到另外一个小女孩，就是也是袁立害自己接受采访说这是我最喜欢的孩子，叫圆圆。那个小朋友是个小女孩，小女孩就才进去访她的，她说你觉得那个袁立害你跟她最亲的，就类似是这种问题。她说她就像我身上一块肉，没了妈妈不行。然后那个小女孩呢就很多人跟她玩，带到福利院去之后她就玩游戏很开心，但是一到人后就有人说，人后那个小女孩就对神情就很颓丧，甚至是给弟弟妹妹发火，然后就问她为什么。他说我觉得弟弟妹妹已经把妈妈忘了，他说妈妈养到我们这么大不容易，你们怎么能忘呢。然后他说我还想回到那儿，他说我觉得我在那儿挺快乐的，他说我吃白菜我就跟吃肉一样，他说我挺快乐我。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大孩子，就是袁松，那是他抚养的现在20几岁的孩子。他就说你觉得袁立害，问记者问他袁立害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就说他让我有了妈，就这么简单。就他说每个人都是太子吗，他说我不觉得，我们现在有吃有穿还图什么，挺满足的这么一个孩子。你就会看到即使是私人收养，但是你真的是要给他一个家的感觉，给他家的感觉之后呢，孩子呢他不一定会说一定是养不好的。但是在政府你一旦是发现这样的一个私自一个收养的情况，你怎么样去救他去帮他。现在不是有人讨论说要这个什么公助这个私养吗，就慢慢的开始有更多的一些政策和一些讨论出台了。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能也是正面的。 那刚才樊总讲了这里面有很多亲情的故事啊，这当然我想每一个正常人都一定会动容。但是话还是说回来，为什么我坚持说袁立害他的这一个行为并不可模仿或者说不可持续呢？但当然他的孩子对于他来说非常有感情，但是大家看到一些我想到一些非常实际的情况啊，当一家有20多个孩子的时候，这些孩子以后上学怎么办，他们的这种户口的这种问题怎么办。那么袁立害你现在年纪也不小了，那么他以后等到袁立害自己这个抚养的能力或者他生活的能力开始下降的时候，他们这一家怎么来维持，现在条件已经那么差了。我并不是说他做了一件坏事啊，但是在中国的很多这个情况就是说，首先在规定上面，在制度上面限制了你做这些事情，但是呢你又得不到应该得到的支持，所以说就把你卡在了一个，你如果选择做好人你就必定要成为一个悲剧的英雄，你一定会以一个悲情的结果来收场。那我就在想啊，在袁立害他2011年接受到媒体的采访，当时大家就知道河南有这么一个人了之后，在2011年到2012年，或者说直到现在2013年，这中间啊，这一年整个一年的时间，直到最后发生这个惨案，这中间兰考当地的政府在干什么呢？他们又在做着什么事情呢？那你说这个政府的动作慢啊，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是这样。袁立害的这个事情让我想到之前报道过的，在湖南邵阳的这个邵氏 孤儿的这个事件。 嗯， 其实当地的这个福利院啊，或者说当地的民政机构，当他有这个盈利的动机，或者说他认为有必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的效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效率高到了一种让人不可相信的地步。他可以动用公安的这个力量啊，之前邵氏孤儿的这个情况是，当地的这个民政部门用公安的力量去强行的收养这些超生的婴儿，然后呢，让他们被外国的家庭收养去。这个当中其实你可以当做是一个贩卖婴儿的这么一个行为，因为大家知道很多美国的家庭啊，在这个中国收养一个中国的婴儿，它的平均花费是不小的，大概要在2万美元左右。因此这里面会产生一个潜在的一个对于民政部门来说甚至是一个盈利的一个动机。但是你看，当他没有这个盈利动机的时候，当他没有为自己这个扩充这个口袋的这个动力的时候啊，这在一年多的2011年，哎，袁厉害为世人所知，一直到最后发生这样惨剧的这件事情之间啊，河南兰考的这个政府他可以什么事情都不做，而且呢他可以用一些规则把你卡在这个不尴不尬的灰色的地位。你要往前，我要争取一个合法地位，你要付出非常非常高的代价，我要留在这里，哎，政府好像没有人管，但是你的风险又非常非常大。袁厉害呢，他自己站到了一个高风险的区域，却没有人可以为他起到一个挡风避雨的一个作用，或者说起到一个这样的职责。这确实是我们今天在中国很多民间或者说社会力量在企图进军慈善领域的时候一个非常典型的尴尬境地。好，三地话新闻，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河南兰考的这位爱心妈妈袁厉害。哎，她其实反映出来很多中国的民间力量在跟政府公权力的一个合作或者说博弈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典型的处境。休息一会儿，我们待会儿继续。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Radio 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那其实呢，我们在这个国内有的时候办一些事情啊，特别是当这些大家自发的啊民间的这个团体的一些活动，不管是不是慈善的，有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经验是，即使是办一个学生活动，你就会面临到一个典型的你要去寻求一个权力的庇护的这个问题。我印象中呢，我以前在学校里面办一个活动，当时就需要有一个外面的捐款。 嗯， 外面的捐款就是我们自己等于说拉的赞助。 嗯， 但是呢这个赞助呢它必须要经过一定的程序，比如它要经过学校啦， 嗯， 或者要经过一个有官方认可地位的一个管理机构的认证，或者其实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背书一个敲章。 嗯， 那这个当中的成本是什么？我们当时我记得大概赞助是10000块钱左右。 嗯， 这其中就会他的这么一个认证就会要花到20%的这个捐款。 嗯， 因此你要说这个寻求一个官方地位的这么一个努力成本非常高。我相信袁厉害他不是没有算计过，把这个孩子如果说我去寻求民政部门来帮助，我相信他如果想做的话一定是有办法来做的。你说当一家的孩子已经到20多个的时候，他肯定是想过这件事情，但是他为什么最后一直就是维持了这种民间的灰色的地带？这很简单，我相信他这个成本考虑 不能，我觉得说是灰色地带可能对袁厉害本人有点不公平，因为有的时候的政府也会给他说，你要去办什么低保你得办手续。 对啊， 但是办手续你知道在中国内地他一定是要给你开证明啊， 对， 就弄这弄那。然后就他们那个我看他亲戚出来接受采访，然后说说我妈是舍不得离开孩子，但是现在又没能力养，这是说的是他把孩子送到开封的福利院。 嗯， 然后说这些年是不止一次去开封市福利院要求他们来收孩子，但是他们要我们开证明办手续，说你们这些孩子很多人都是直接扔到家门口的，我找谁开证明去？ 对啊， 你这是完全不合理的。所以他中间一些行政手续，说有没有可能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而有一些，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开绿灯啊，但至少是让你觉得是有些人性化的处理。 嗯， 甚至是这个民政局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也说，县长那个是分管兰考的民政事务的一个副县长说，我们承认在官员在某些方面是做得不好，我们也接受批评是无作为。但你看到2011年的时候，他们其实在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呢，民政部他们是向民政部门是向 社会公众有一些承诺的，说首先我们要本着这个抚养孤儿有更好的生活状况，就通过与袁立海协商，经他同意呢，就会把五个孩子送到开封去养。第二个是为了给他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也是要这个暂时难以割舍的孤儿，我们是要这个考虑到他现在的情况，就是县里的民政局呢会建立临时的安置点，还会说聘医生啊、什么幼师啊、残障老师啊之类的，要帮助他。第三点说呢，我们也是呼吁新闻媒体那个爱心人士加入到这些救助当中。但是你看到这个现在的媒体又翻出来说，当年一一年的承诺出来之后有没有兑现呢？第一点是了，五个孩子送过去了，后面两点完全是空头支票，根本没干事儿的。 嗯， 所以你看现在的那些负责人，就他们自己讲的，在访问的时候说，制度还是意识的问题，他说是意识。你说制度建立起来好，但是有制度之后，你没有完全按章办事儿，你完全不把人的生命、不把人的生活放在心上，你制度再严格是没用的。 嗯， 你在中国它就是这么一个现实。你说制度多严吗？它制度你就像交规似的，你真的是交规严到哪种地步，最后哎跟着交警熟，哎得这我哥们儿放走吧。 嗯， 你看如果是这么一个态度，人浮于事的话，你制度再严格，他不做事儿，最后意外还是一定会发生的。 嗯， 就是现在。现在的那个民政部他又害怕媒体来报，你看到记者跑到那儿去采访，他又给你好吃好喝，他又生怕你们那个怠慢大家， 对， 又怕你们给我们报别的， 对， 但是你实实在在是真的没钱吗？也不见得，就是看你有多努力去争取做这个事儿， 就看他这个意愿，他有多大的意愿来做这个事情。 你说你要是不想干，哦，觉得那个是别人的孩子，反正跟我无关，婴儿是婴儿，他们这个命如草芥，我自己好好活着就行了。如果你是这样一个思维， 这对于民政部门来说，它是一个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他如果选择做的话，他要付出不少的努力，乃甚至不小的这个资源，但他不做呢，好像也得不到太多的这个鞭策，或者说没有什么人来监督他。那么其实他非常自然的一个选择，那他就选择不作为。那我就想到刚才说到的，像袁立海这样的，我们可以把它扩大到中国很多这种民间组织、民间团体 NGO 啊，就所谓的这种团体的一个境地。那之前的一个规定呢，是说所有的中国境内的 NGO 都需要找到民政部底下的一个挂靠单位，你这里面就是需要寻求一个这个政府资源对你的一个认证、一个认可。那很多就是当时很多这个 NGO 就被采访到说，为什么你们没有去做这个认证？他说这实在是太麻烦。 嗯， 这个七认证八认证，最直接的一点，我的这个经费，大家知道，所有的这种做慈善团体，他80%的工作恐怕都是在筹钱。 嗯， 那他说我花了这么大的精力筹来的钱，我为了寻求这么一个官方的地位，我可能我直接筹来的一部分钱就变成管理费了。 嗯， 那对于我来说，我这个根本不对我的实际工作造成任何的帮助。我确实我有一个认证，但是我在这个资金上面的这个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就鼓励他处于保持他现在这种其实官方如果说要去查他的话，他就是非法组织，他就是灰色地带。 嗯， 那对于袁立海来说，我还是回到这个问题，他没有人去保护他。没有人去保护他。那么现在这个情况说，哎，兰考说要解决他这个问题，把他的这个孩子全部收归到这个福利院。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办法，但是我在想，这是一个兰考地方性的政策呢，还是一个全国性的政策？如果全国性的政策的话，这个是不是需要一部法律来能够来保障他呢？那说回到刚才那个邵氏孤儿的问题，邵氏孤儿也报道了将近一年了。我注意到很多这个网上很多朋友都在追问，哎，邵氏孤儿就成了一个无头案了吗？这件事情最后就没有人来解决这个事情。你说在邵氏孤儿已经说当地的民政部门已经在公开的买卖这种弃婴的情况都没有人管，你怎么能够期待民间的这种善举能够得到保护呢？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中国真是官方部门，他们想干事儿是一定干得成的。就像你有没有这个心，我们就看一组数据啊，别说全国，就说河南。 嗯， 这是河南民政厅他们发布的，就是2011年，河南民政厅说有5到8万的一个弃婴，然后有几千名是这个要需要送到福利院，就是通过正规的渠道，只有1000个孩子是送到了福利院去收养。然后再看到中国的一个福利制度，就是县级，全国已经是有2850多个县，但是只有64个县呢是有这个福利中心的，占到比例呢只有2%。 然后收养法是在92年这个颁布的。你说中间有没有一些现在一个时局变了，或者社会条件、社会环境都变了，需不需要一个修订，甚至至少是咨询一个讨论的东西？尤其是现在出了这么多儿童收养的一些事故和一些大的新闻，那会不会推动一些相关的立法出台？你说行善并不是一个非常难的事儿，其实我相信爱心人是很多的，就像袁立害这样的人，我相信在全国应该还有。而且就是这个袁立害的事情被披露之后呢，袁立害后来他就说，慢慢孩子他也感受了，因为我自己的一个经济状况好了，状况好，一个是呢他自己本身这个还是有点赚钱能力的，说他当地政府他跟谁都混得脸熟，就有了一些拆迁钉子户什么的，就官方是没办法就聘他去，他那张嘴很厉害，就给他说点中介费，他说他一年也能赚个几万块钱，那在兰考已经是不错的了。而且因为他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呢，很多的爱心人士，他有一个广东老板就有一次来看他，就给了他10万块钱 啊。 所以呢，就慢慢也是社会捐款之后呢，就让大家一个收养的情况有了一些好转。但是你说如果真的是有这么一个制度出来，让人家至少说市民他们有一个意识，说孩子有弃婴了，我不是第一反应送给袁立害这么一个条件很差的一个收养的妈妈，我而是说我知道有途径是送到那个福利院去，我知道哪哪是接收这个孩子。袁立害自己也说，别人问他你没有想过去官方的办手续什么的，他说一开始我也不会，我也不识字儿。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爱心的人士，他没有那个意识，也没有说官方甚至是有鼓励他去所谓的非法收养，因为之前就一直这个官方指责他是非法嘛，后来把那个口径改了，改成私自。然后他亲戚就看不下去，他说既然是非法，你们知道我们非法，但也不来执法，那你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扔孩子人不是犯法，然后那个什么不接收的人不犯法，我妈收孩子我妈反而是犯法了，这是哪门子的法律？ 这个就好像之前的这个扶街上扶老太，结果最后被诬陷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整一个制度啊，你刚才说了，我觉得非常的准确啊，这个弃婴的人，这个遗弃婴儿的人没有承担自己的责任，福利机构没有承担自己的责任，站出来承担自己不应该承担的责任的人，反而最后被骂，这个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好了，那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河南兰考的这个袁立害啊，那袁妈妈目前已经开始把这个自己家中剩下的这些孩子呢，陆续的送到当地的这个福利机构了。那当然了，大家的感情还是非常深，相信在之后这个袁妈妈的这个名字啊，还是会跟着袁立害啊，恐怕是一辈子的这个事情。这的确是一位好人，但是好人没有好报。真的就是说明有哪里出了问题。 不过现在挺让他安慰的是，很多长大的孩子，我看到新闻说有的孩子已经是结婚嫁人了，也是赶了几十里路专门回来看妈妈，看到就抱头痛哭，而且是对他非常孝顺。我想这对于袁妈妈来说也是非常安慰的一个信息吧。 好，那在12点半之后呢，我们马上要开通的互动话题有话直说，今天讨论的是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啊，从今天开始以个人身份访问中国。那么又请我们各位的听众来发表意见了，大家觉得在新的一年2013年啊，中日的关系有没有可能好转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像听众呢请拨打18723346，智能手机用户呢可以先下载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话新闻，现在12点36分，拿起你手中的电话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三立华新闻有话直说，请你来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今天的话题是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从今天开始以个人身份访问中国，在2013年，你认为中日关系有可能得到改善吗？首先接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魏先生。喂，魏先生你好。 你好。 来自哪里，魏先生？ 我来自四川。 好，四川的魏先生怎么看2013年的中日关系？ 我觉得还是要看那个国际局势发展的情况，还有美国啊这方面综合起来考虑。 您个人感觉到乐观吗？ 嗯， 既不乐观也不悲观吧。 为什么呢？ 我觉得毕竟中国和日本都是两个大国，大国之间一般要理智一点，可能一般不会怎么擦枪走火之类的吧。 好，非常感谢您，来自四川的魏先生。魏先生说中国和日本是两个大国，大国之间理智啊，要避免擦枪走火。那当然这个中国跟日本的关系不仅仅是中国跟日本两个国家的问题啊，往往还有很多周边国家，那美国这是必不可少的，一定会有他自己的一份。那下一位是于先生。喂，于先生你好。 喂， 于先生，是安徽的于先生吗？ 是的。 哎，这个老朋 友 朋友了 、怎么干，于先生？ 喂， 听得见吗，于先生？ 我听有点不清楚，请你们说清楚一点。 我听您听得很清楚，您听得见吗？ 今天的问题是，就当尤志夫先生到中国来访问， 对，您个人认为在今年中日关系可能改善吗？ 不会有太大的改善。 为什么呢？ 钓鱼岛，中日两国政府骑虎难下，谁都不敢退一步，谁也不想进一步。印证了中国老百姓的一句话：马血打狼，两头怕，谁都怕，谁都不想战争。但是后面有民众，谁也不敢让一步，让一步，他就是看就是卖国贼。是不是这样？ 您觉得中国不可能让，日本也不会让，所以2012、2013大家就还是这么僵着。 一切都是美国霸权主义和流氓强盗政府、强盗政客，他们在后面做的幕后推手。他是美国人把我们中国和日本中间下了一个蝎子，你们懂不懂？ 我听明白了。您觉得这一切都是美国的问题？ 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我们中国人民和人民是受害者。这就要看我们两国的高级首脑。统战部能不能用智慧去化解这些矛盾，化解和分化这些矛盾。 好的，谢谢您，来自安徽的于先生啊，于先生非常有智慧啊，指出了这个问题所在是在这个美国。那其实说到这次的鸠山访华呢，鸠山啊，个人的一个政治的身份，他是日本民主党的。那民主党之前从这个结束了执政之后呢，大家也会觉得新上任的自民党会不会回到一个比较传统的外交的一个思路上来。那对于鸠山的个人的一个背景呢，其实鸠山很引人注目的一点，他是在2009年呢，鸠山当年提出了这个东亚共同体的这个设想。东亚共同体呢，那有的人啊就想到这个大东亚共荣圈，这个非常臭名昭彰的一个概念。但是有的人呢也会想得到是欧盟的今天，或者说以前欧共体，今天欧盟的这么一个概念，认为有没有可能在亚洲呢，首先从东北亚开始啊，在这个中国、日本、朝鲜、韩国乃至俄罗斯之间建立一种比较稳固的一种安全的体系。那在这个地区也是一个之前火药味非常浓的一个地区啊，有这个中日的紧张局势，日韩的这个关系，还有朝核的这个问题，在这当中达到某种的一个太平啊。那当然当时的这个鸠山的东亚共同体的设想提出来之后呢，首先美国人就不是特别的欢迎，因为加强中日关系的一个前提呢，可能会导致淡化日美同盟的这个关系啊。我们看到最近其实安倍上台之后呢，日美的同盟的关系是在不断的加强。那美国其实在钓鱼岛的这个问题上，虽然他的国务院发言人纽兰啊不断重申说美国是没有挑边，但是他的实际行动呢却是一个挑边的行动。哎，这个大家都是看得见的。 而且我们看到呢，这次鸠山的一个访华，好像现在日本人他们政府是什么样的反应，说记者报道日本政府对于鸠山的访华表现出非常的冷淡。这日本的内阁官房长的这个长官，他在谈到鸠山访华是只用了三个字，他说刚刚听说啊，四个字刚听说。然后呢，美国人其实对当时他执政的时候，09年他在特首的首相的一个任职期间，也是不太满意他的一个做法，是动用了很多的一个法子，最后是让他下台了。那我们看到另外有听众打起电话来。 好，下面是吴先生。喂，吴先生你好。 哎，你好。 来自哪里，吴先生？ 上海。 好，上海的朋友怎么看？ 哎，我感觉这个关于对钓鱼岛存在的那个争议，或者引发的一系列矛盾， 我感觉不会引发两个国家会打仗。 嗯， 因为我感觉双方不想打。 嗯，您自己恐怕也不愿意打，是这样吗？ 那当然，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 但是我们看到昨天的一个新闻，也是这个来自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一个消息，说全军要做好2013年开仗的准备，您怎么看呢？ 这是一种舆论宣传，那很正常。 嗯， 是吧？就像双方有矛盾，就在口头上面先那个宣示一下自己的力量，啊，宣示一下自己的想法，那很正常。 嗯 啊，都不想打。 那您说这个中日在2013年，您认为没有爆发冲突的可能，但是有可能改善这个关系吗？ 我感觉有可能。 嗯，为什么呢？ 因为双方都有这样的智慧， 嗯， 实际上都有这样的意愿， 嗯， 都不想动，不见得要去那个违背民意，那违背这个世界和平这样一个大前提。 嗯，好的，非常感谢。好，谢谢吴先生从上海打来。吴先生就说这个民意啊并不支持战争，他也相信中日两国领导人的这个智慧。好，下一位是林小姐。林小姐你好。 喂，你好。 哎，从哪里打来，林小姐？ 啊，我在九龙塘这边。 好，九龙塘的林小姐离我们大概是30分钟的这个路程啊。好， 你怎么看？ 啊，我是觉得说，他们现在做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但是真正的能否说以后关系和缓或者紧张的话，还是要看更多接下来的举动吧。其实我觉得民众，哪怕是有时候我们国内一些民众啊，特别是大陆，会因为一些他们的举措或者一些言论一些细节东西表现出很大的愤怒，甚至这种愤怒有时候是不理智，但是我想每个人心里还是都是希望一个缓和的状态，没有人就是想挑衅的或者那种争端，所以我们是很看重这样对方的一个态度，不仅仅是说现在走出第一步就是单独来访华，而是他接下来更多那一步是不是跟他所做出第一步是一致的。 嗯， 我觉得这就是表现一个人是否是真诚或者只是一个套路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都是一致的话，我想慢慢缓和还是可以的，毕竟大家还是都是希望一个和，但是如果说接下来呢还是会有一些比较跟自己的言论什么不太相一致的东西的话，还是会引起愤怒的。 那林小姐个人感到乐观吗？ 我个人的话，我是持一个比较中立的态度，因为我是觉得现在好多好多东西要看，不能现在下定论。 还没有办法做这个判断。好，非常感谢林小姐。这个林小姐刚才说的很多这个思路啊，听上去好像是调解家庭纠纷的这个思路啊，这个大家都是想和好的，那关键是要看你这个把这个诚意啊拿出来。好，今天呢应该是最后一位听众了，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 从哪里打来？ 我从成都打过来。 好，成都的冯先生怎么看这个中日关系？ 那我自己觉得，首先是鸠山在访华的这件事情，是中日关系在钓鱼岛日益紧张情况下的仅仅是一个积极信号吧，我认为。但可能并不足以扭转现在这个比较紧张的局势。 不足以扭转，但是有可能缓和，您可以这么认为吗？ 对对，因为我想我看了一下那个新闻之后，就是也对照了一下最近在任的这个首相安倍对于对华的一些态度，我认为安倍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好像最近也是邀请了北约来联合制衡中国，好像今天又要是要访问东南亚的几个国家吧，想必是要有这种联合遏制中国的目的吧。那也是对于鸠山访华这个消息，国内处理比较冷淡， 没错， 就希望减小这个事件在他们国内的影响吧。 嗯， 然后之后我想，因为安倍在去年当选的时候，他的民调里面就是日本国民对于增加安防收入这块。安防投入这块应该是响应比较积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应该经过了钓鱼岛事件，日本国内的民众对于对华的态度可能还是偏激进一些。那我觉得鸠山访华可能仅仅是缓解了这个趋势，可能对于整个趋势目前还起不到决定性的扭转作用吧。 好的，非常感谢成都的冯先生。哎，咱们这个凤凰台的观众啊，包括咱们的听众都是国际问题专家，水平很高啊。好，最后一位了，应该是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哪里打来，赵先生？ 啊，我从北京。 啊，北京的赵先生怎么看？ 啊，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那荒岛，咱们两边呢大打出手，我觉得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问题。因为 日本呢有个比较左的产经新闻， 产经新闻比较右， 对，比较右， 嗯， 完了中国呢也有一些报纸比较左，我就不点名了， 嗯、我们都知道， 而且这个专家呢，而天天在这个电视里煽火打打打，是吧？ 嗯， 是吧？实际上我们两国人民呢能有多大的仇，是吧？你算算，日本人民，我看不出来有那么多极右的和这个是军国主义，我们中国人民呢也没那么多中国威胁论的人，是吧？ 嗯， 老百姓就想过好生活，鸠山来了挺好，我希望呢大家多加强旅游，多加强商业来往，两国人民要互相交流，是吧？要认识那些人，挑拨两国人民打仗的人是不是好人，是吧？ 嗯， 日本人现在要搞经济，中国要转型也要搞经济，如果两边擦枪抹火，最后倒霉的还不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吗？ 啊，好，非常感谢。 什么叫韬光养晦？ 嗯， 韬光养晦并不是说我现在忍着，等我将来强大了我再打你。 嗯， 那不就是中国威胁论吗？是。 好， 韬光养晦就是说让我们的国家不断发展，我们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价值观不断接近。 嗯， 没准过了若干年以后，我们就有会新的想法。 好的。 比如最简单的道理。 嗯， 当年陈水扁上来的时候，台海多危机，是吧？那你想想韬光养晦的结果，现在台海之间还有什么危机呢，是吧？ 嗯，好， 所以我们要揭穿那些挑拨两国人民打仗的人，是吧？我们中国人民、日本人民要世代友好， 嗯， 我们是邻居，一个世界第二，一个世界第三经济大体，我们要把东亚自贸区赶紧弄起来，让我们世世代代友好，让他水交融在一块儿。 好的， 谁也破坏不了。 嗯、 行，非常感谢您， 给我老百姓还有说话的机会。 谢谢您，谢谢您。 在说什么，是吧？ 这个赵先生， 很好，赵先生， 我都不忍心打断赵先生啊。嗯、这个、赵先生水平非常高，从这个中日谈到台海，哎呦，这个确实，而且对于两国的这个政治的环境啊，包括媒体的生态也是了解的非常清楚。哎，知道这个日本的产经新闻， 嗯、 包括咱们国内也有报纸啊、嗯，通常都会有一个特定的一个腔调。 而且你会发现。民众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被媒体左右的，大家有自己的， 至少赵先生不是啊，至少赵先生不是、 哎、大家会觉得尽管说某报某报说哎这又是开战了，哎咱们中国拿的武器又跟日本什么什么可以抗衡了，但是大家心里一直是有美好的以和平的愿望的，大家都不想这个真的是开战哈。 嗯，好，那也非常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听众，我注意到这个电话一直在跳啊，每次一说到这个中日的关系啊，虽然说你说这是一个国际的问题，但是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已经基本上变成一个国内的问题了。其实你看啊、去年钓鱼岛的事件延烧到国内的许多这个游行啊，不管是有暴力的、没暴力的、理性不理性的，那确实是每个中国人都已经开始跟自己息息相关的问题。因此呢，你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自己的价值观，或者说自己的一个判断和认识啊。那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自己看法的听众，也请大家持续的关注。三立化新闻，特别是这个有话直说这一部分、 嗯、好， 那感谢你 收听， 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拜拜。